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93集，一家人。次日清晨，西北一带阴云密布，看样子像是要来沙尘了一样。公孙一大早起来就听到帐篷外面有些喧闹，走出去看了看，只见官兵们正快手快脚地收拾着东西。公孙叫住了路过的青影： 哎，怎么了？ 哦，先生不用担心，可能要起沙尘暴，所以啊，要把旗子呀、帐篷啊之类的东西加固一下。 哦， 爹爹。 这时小四子跑了出来，公孙把他抱起了。 小四子，弟弟今天还要忙，你怎么办？ 我去小馒头他们那里吧。 公孙想了想，包岩和庞玉算是最闲的，倒是可以看着小四子，于是拉着他的手去找包岩他们。包岩和庞玉这阵子都在王府里头看卷宗，多是些北海的地理志，包大人他们也在，而公孙他们这阵子就住在赵普的中军帐。于是公孙带着小四子抄近路，从城墙上走了。说起来，公孙在赵普的军营里是出入自由的，没有任何人拦阻，众人都知道他是神医，还是赵普干儿子的爹，虽然具体关系不详。公孙抱着小四子走过长长的城墙，就听到下边有士兵操练的口号声，两人一起站在城楼上往下观看，就见十几万大军一起操练的场面，气势如虹。 好看。 带着兵将操练的是欧阳少征，欧阳用棍，军兵们也在练棍，打起来很好看。公孙看了好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赵家军果真是训练有素的精兵。 哇，爹爹快看。 小四子突然伸手指着城楼的另一边，让公孙看北边。公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惊讶了，就见远处黄沙漫天，一大片黄色铺天盖地的朝着这边就过来了。 哇，吹过来了。 城楼上的士兵们也看到了，瞬间号角声大作，城里的人纷纷找墙根躲避，正在操练的士兵们一起卧倒。公孙还抱着小四子傻站在城楼上，躲在城墙下的士兵们看到了，赶紧喊： 先生，快蹲下。 公孙一愣，赶忙要蹲下，但是此时风已经吹过来了，小四子的披风被吹了起来，他赶紧拽住。公孙也感觉一股强大的力正将他往一旁推，风似乎还在跟他抢小四子，公孙慌了。就在这时，城墙外边突然翻上来了一个黑影，披风一扫，将公孙和小四子裹在了里边，藏怀里后蹲下。公孙扬起脸，就看到赵普的脸，小四子也扬起脸。 九九， 下次城墙上要是挂着黄旗，表示沙尘暴要来，别走楼上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也是怪他什么都不懂。赵普捏着小四子圆乎乎的腮帮子，外边风声极大，不过他用内力撑着披风，所以公孙和小四子完全感受不到外边的大风。公孙见赵普逗小四子逗得挺开心，就问了一句： 昨晚跟荀月白聊得挺好啊。 昨晚荀月白要跟赵普详谈的时候，正好有军医来找公孙，说是有个士兵的媳妇难产，于是公孙急忙跑去给人家接生了，所以没听全。公孙在城中几乎所有大夫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，成功替那孕妇接生，并且保母子平安。这件事情很快在军中传开，士兵们都很尊敬他。赵普听公孙问起，笑了笑，嘴角轻轻一挑： 欧阳看人还是挺准的。 说荀月白像卖草鞋的那句啊。 赵普笑得更开心了，不捏小四子，改捏公孙的脸。 果然知我者书呆也。 说完，公孙呆了，赵普也呆了。披风里头能有多大？赵普又用手圈着两人，这会儿等于是面对面。公孙都能看到赵普眼里闪过的一丝喜爱。是的，看他的神情里有一种喜欢在。公孙又不是傻子，被人喜欢和被人讨厌还是能看出来的。公孙此时脑子有些乱，一方面觉得挺开心的，赵普很喜欢他，另一方面又很困惑，赵普喜欢他。同时更困惑的是，他知道赵普喜欢他还挺开心。公孙胡思乱想着，就快把自己绕晕了。小四子仰着脸看着俩爹，拖着下巴，觉得气氛不错。 荀月白这小子有点野心，心机很重，我不太信任他。 那要不要跟他合作？ 不了，暂时先从他那拿消息，不过要提防他。 那轩辕破呢？ 起码轩辕破之前和白玉堂做得了朋友，表示这个人人品上还过得去。这个荀月白就不一定了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这个时候宁可相信白玉堂交朋友的原则和品味了。这时就听外头又传来了号角声，赵普打开斗篷，甩下了好些黄沙来。 这风沙怎么这么厉害啊？ 这段时间是风沙天，这边刮沙子，估计北海那边就飘雪花了。 说着，赵普帮公孙抱起小四子，拉着公孙的手快步下楼。楼下众兵将都看到了，摸着下巴，哦哟，感情是一家人呐。放下赵普军营的事情不提，说西北海郡的展昭他们。一大早，展昭吃了早饭就接着去比武了，临走和白玉堂腻歪了一阵，天尊和阴侯看不下去了，就分开一回会儿，至于吗？等展昭走了，天尊和阴侯暗中到处逛逛，白玉堂则是准备出门买琴。这回白玉堂牵着马，背着包袱，还带着小五，那意思买了琴就准备走了。小五在客栈房间里眯了一天了，可算是能出来见见天日，上了大街先伸个懒腰。北海百姓看到小五的时候，并没有像中原百姓那么惊吓过度。轩辕破之前说了，北海有不少皇宫贵族都养猛兽，当然了，黑虎这种神物还是很少见的。按照北海崇尚武力的风俗，果然众人都高看白玉堂一眼。白玉堂牵着白云帆，带着小五一路往琴行走。琴行门口守着的侍卫早就发现他了，赶紧上楼跟躲在三楼的轩辕杰禀报。轩辕杰其实也刚起，正和轩辕爵一起吃早饭，听说人来了还带着一只黑虎，有些好奇。他打开窗户往外看了看，果然白玉堂一身白衣胜雪，牵着白马，还带着一只漂亮的黑虎。轩辕杰眼里忍不住就有笑意涌上来，此子绝对是人中龙凤，比他那满皇宫的皇子不知道好处多少。白玉堂到了琴行门口，没感觉到轩辕杰的内力气息，不知道他是今天情绪稳定了呢，还是人没来。不过白玉堂都没进琴行，就先被远处比武场地的喧哗声吸引了。白玉堂走过去几步，看看比武场，这么巧，擂台上正好是展昭在比试。轩辕杰注意着白玉堂的举动，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这会儿轩辕杰才想起来，这两天注意力都在白玉堂身上，没留意比武的事情。 今次武士怎么样啊？ 皇上，这次有几个高手，现在正在擂台比武的是殷十二，这年轻人功夫十分了得，属下从今天一早就已经留意他。还有那边的那个荀月白功夫也不错。 殷十二， 轩辕杰觉得名字有趣儿， 就多看了一眼，看到之后颇为惊讶。 一表人才。 袁明和怀福也点头，展昭的确长得好。 我北海还有这样的人才。 轩辕杰对展昭很是满意，同时他注意到楼下的白玉堂似乎也对展昭很是欣赏。段红早就准备好了，把名帖交给了轩辕杰。 那年轻人的报名帖在这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这银十二能拿到第一。 呵，不出意外啊。 白玉堂见和展昭过招的是一个个子很矮不过很灵活的年轻人，那人功夫不错，不过比展昭还是差了一大截。他正觉得展昭赢下无难度的时候，却注意到那年轻人悄悄地从腰后抽出了三枚银针来。 出阴招。 和展昭过招那年轻人知道自己就快撑不住了，见展昭显然也没出全力，知道武功相差悬殊，他暗暗笑了一声。 对不起了这位小兄弟，不过这次绝对不能让你拿第一就对了。 想罢，他突然虚晃一招，一甩手，三枚银针就对着展昭的头顶、人中和脖子射出去了。展昭早就看见他有异样了，有些无语。 不是吧，比武还出阴招。 不过从昨天比武的时候，展昭就发现似乎这种武士是没有任何规则的，什么阴招阳招都无所谓，能赢就行。眼看着银针朝自己来了，展昭就想避让，不过只听刷刷刷三声，三枚墨玉飞黄石不偏不倚将那三枚银针打飞了出去。放阴招的人一愣，展昭瞟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就站在琴行附近脸色不善。展昭一侧身，一脚将那矮个子踹了出去。 承让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